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日日翻工，日日都咁轻松，因为呢个系风骚快活人，我系小张张， 非常之多谢今日黄虎燕吓， 哇犀利啊！ 仲有我见到我好喜欢嘅诶黎姓嘅音乐人，带埋个女朋友一齐食嘢，哇有啲咩开心过咁样啊？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今朝辛苦我哋嘅亲善大使睿啊，我系公关强 ，PR 强 系啦 ，PR 强。喂，好啦，啊，礼拜三今日 AI BB 稍后出现啊，仲有黑金婆来了，咩一齐丰富嘅节目，等紧大家一齐参与， 耶、yeah, ， 嚟啦。 I wouldn't change 开始我哋节目呢首歌 Turn Back Your Clock 啊，时间系10:16嘅，咁、一齐食啲嘢，好开心啊！团体嘅参与咧，对一啲公司嚟讲，其实都系一个训练嚟嘅。唔知大家以前咧有冇咧帮人搞过啦？譬如马小强咧，或者听过一啲咧，嗰啲叫成间公司参与啲嘅比赛 ，team building， 无论系玩啲咩都好，我系参加过一次嘅，就系嗰啲叫 war game， 唔知大家有冇玩过？话 war game 呢样嘢咧，其实都几要求体力，同埋嗰啲子弹咧，最初佢讲到轻条弹， 系啊， 你有冇玩过？嗰啲一系即系揾啲叫做嗰啲塑胶子弹 啊 ，BB 弹啦咁样，咁啊点样玩咧？就喺山里边咁揾一个选定嘅山，咁啊分两队添咁样，咁啊你譬如阿马小强第一队，阿 Sir 第一队，咁就大家咧唔知攞样嘢咁啊争住一样咩咁， 唔可以同一队啦， 我一定唔可以，我惊智商残散，原来我系卧底嚟。 喂，你记唔记得我同一队？ 唔系啊， 唔可以系同一队， 仲要近距离， 肥低你先，然后将来如果赢咗，我要攻。大佬， 起码骑到你先。但系嗰啲 B B 弹真系痛噶，你系咪中过啦？ 中过，一定中过啦。 系啊， 有啲劈咁样，有啲颜色噶嘛，知道你中咗弹噶嘛，你唔可以炸底话冇啊嘛，因为你一定赖啦。 一中咧你就 有啊，你讲几时？ 你点知嘅？ 我一定，所以汪景点解要咁就因为有好多你啲人， 仲要死咗，袋多件衫，匿埋换衫， 冇中啊，冇中啊， 咩啊，冇中 奶。 喂，但系咧，我今日睇到一个比赛咧，我觉得啊，其实都几得意。我想象中一班人去做呢一样嘢， 乜嘢啊？ 以前分享过一啲比较无聊啦，大家都觉得诶，啲参嚟做咩啊？嗰啲咩躺平啊、瞓觉啊、唔喐啊、唔食嘅诸如此类。嗯、这个就是日本举办的叫執垃圾世界杯。世界杯即是来自很多地方的 team。 日本使咩搞啊， 是啊， 他们真的很劲的。他们去其他那些地方的话、他们是最干净的。 你刚刚讲中了。其实呢第一他是希望这么多个地方的人一起去参与将这个信息带回不同的地方。 嗯、 第一队赢的不是东道主不是日本是英国。英国队 team。这样东西其实他们讲，我唔知道个地方嘅区啊，譬如话分派你去湾仔、筲箕湾，我唔知系分派定自己拣。如果分派到你去一个好干净嘅地方咧，你好难嘅，即系好似日本队攞第二，咁佢就话啦：，喂，我都搵到垃圾，佢话已经捐埋去啲树堆啊， 即系 睇埋啲窿窿罅罅。 对唔住，我想问嘅就系呢个赛制咪好唔公平咯？ 其实唔公平 咯，系咪啊？ 系啊， 你如果系喂分派去一个就系豪宅区，根本已经人数垃圾嘅，都冇嘢执嘅。 系啊，我就话我唔知其实分派啊定系自己拣，不过无论点都好啦，第二队赢嘅，咁佢哋都攞第二嘅，就系日本啦。佢话已经好难啦，佢咧我哋已经实际上冇咁多垃圾，要捐埋去啲灌木丛啊。睇埋嗰啲自动贩卖机嘅顶咧，有冇人摆只胶杯唔拎走啊？嗰啲 有啲啊吹， 有啲 吹毛求疵， 过分咗啊！ 因为佢 意量唔系讲佢喺嗰度就系啦，直头可能系油翻啲油啊，即系冇嘢做到， 闻翻佢， 搵啲长枝宝闻， 攞个螺丝批上翻十啲螺丝， 因为佢哋用垃圾量磅重嚟计， 咁所以 佢 咪唔公 平，真系唔公平啊！系啊， 即系我。 喂，翻中我袋一袋垃圾入去， 咁又唔得，咁 即系如果我街毛， 咪知道你系个咩人咯？ 咪咯，我 街毛，系阿马无赖， 咁多个名嘅 马毛。就是你啊，离晒谱 嗱， 你玩 我呢个乳名唔系好多人知咋， 袋垃圾 阿奶啊， 你就有个名噶， 系啊， 你知唔知啊？食质嘅估下， 唔知 马卡龙， 系系 阿龙哥， 嗰个好食同埋好贵， 唔知姓马点解好多嘢。你白娘都好犀利啊， 卖好多嘢， 白嘢又有。 马家真系好显赫， 系啊， 身世好犀利。 我净我家姐一个马家烈啦， 仲医人添，继续啊！ 真系好犀利，哇！你遍布社会任何阶级， 高高低低都有， 要够你做， 好又有坏又有。 仲有啲咩啊？你我其实我哋唔知嘅，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 我迟啲话你听，我出翻本族谱。四册， 速度都死 晒好多嘢， 系啊系啊系啊， 好好啊，马不停蹄。 另外有一条 line 叫马屁党， 都系拍嘅， 系啊，冇办法啦。咁我哋有社会唔同嘅层面都要渗啲人入去噶嘛，咁马屁少不免噶啦。 马屁大队 栋梁，我就觉得你系好嘢好嘢。 喂，但系呢一个比赛，我觉得如果咧真系喺香港都执行下都几好嘅，即系起码帮多啲人咧提醒佢哋，即系垃圾。可以如果大家幫下手執咧，就乾淨好多啦。 我覺得唔使搞比賽啦，直情叫佢哋執鞋啦。 不過而家已經好好多啦， 好多 啦。你以前你諗下，我哋要係有個咩個垃圾蟲噶嘛？ 係啊係 啊， 記唔記點唱啊？ 垃圾蟲， 垃圾蟲，製造垃圾小子用，垃圾蟲，垃圾蟲，知咩？ 小子用 嗰只嘢仲要係好似你咁樣， 一條尾㗎，係 咪一斑點？ 綠色㗎係嘛？ 扎住一條 banner 咁喺隻眼度， 賊仔眼，賊仔眼，係 啦。成只仲記唔記得呢只垃圾蟲啊？ 起碼50年咯，呢只有啊， 有 啊，仲 有時你有冇留意啦？唔單止嗰陣時候好中意，就係周圍掉垃圾啦，仲有就係吐痰啦， 隨地吐痰得人憎。罰款2000 有 可 能噶嘛？你而家有一啲好舊好舊嘅茶餐廳，你仲見到呢塊牌嘅？ 咁真係好舊，真係要好舊啦！ 你有時你見到佢嗰啲可能元朗啊，唔知啲乜嘢，你見到嘅話，你會覺得哇，好有一種即係親切感㗎。 嗰個牌會唔會有篤痰喺度？ 以前喺嗰個牌下邊嗰度係有個痰罐嘅，你仲記唔記得？ 記得。 而家冇㗎啦。 其實以前啲舊餐廳或者啲茶樓咧，係擺個痰罐喺凳下邊嘅， 係 俾啲人倒啲水啊，唔要嘅。 而家真係乾淨好多啦。以前巴士都污糟嘅，我記得。 巴士有啲咩噶？我想問。 飛，如果嗰啲 佢哋打完嗰啲飛係咪？ 就攝喺嗰張凳餅啊，好污糟，真係污糟嘅，係啊，倒喺小輪 底先肉酸 啊，係啊， 啲香口膠黐曬落下邊 嘅。卑鄙啊！啲人，你黐咗幾多粒啊？ 我冇黐過，我都唔食香口膠嘅。 地下都有嘅，黑色一撇一撇黑色絕 汽水罐又有， 又 係啊！我最憎就係嗰啲汽水罐咧，巴士頂碌嚟碌去碌嚟碌去， 好煩，但係冇人執過，唔知點解。 係啊， 係有得佢去碌，掟個前邊， 永遠製造聲量。但其實最污糟係咩？就係戲院散場啊，係要掃一輪垃圾先可以俾下一場入㗎，因為真係太多食完嘅嗰啲嘢啦。 係啊，但係我又唔係好食嘢嘅， 戲院啊嘛， 我 都唔中 意。 系 有污糟邋遢， 有啲爆谷嗰啲声啦，炒嘢啦， 食完只手肥淋淋， 系啊， 点搞咧？唯有捉住隔篱女朋友只手啦， 抹落去咯。 哦 ，OK， 唔怪之，通常都系一次过，下次就冇回头。原来你咁嘅， 点解睇完你手污糟晒咁，污咗咁 黐粒粒？ 阿马哥哥做咩事？佢手摸过啲 乜嘢？你就系 摸过啲咩？点解粒嘅？ 点解无端端会喺呢个时候会捉住我的手？ 仲要系捽几下， 明唔明啊？系呢啲好悲壮嘅。You turn away and try to say what we both know, but baby I can't let you go away.Change your mind and stay, 'cause I don't. 日早上10:27，今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23度气温，相对湿度68%。 CIBS 人人广播， 入实验室咁紧急制，不如入录音室，你又制唔制？ 一齐倾下偈咯。 吓，倾咩啊？ 讲下鸡贵定系啲龟贵，分享谂法，唔使闭翳。 无论咩种族都可以开咪呢个平台，就系俾你讲下你嘅故仔。吓， 讲咩话？ 咩话都得啦。 CIBS 新一期节目现正接受申请，申请即上 cibs.rthk.hk。 老公，你好少打电话俾我。 翻工忙啊。 send 短信咯、 啊。打字慢啊。 留口信嘛、 啊。做主人啊。 想知点样利用数码通讯科技去维系夫妻关系？ 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电台嘅《风骚家庭秘笈》， 请嚟辅导及心理学博士周德生同大家分享夫妻相处之道。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信守一生。 好啦，一个月一次嘅讲家事嘅时间咧，咁啊，今日又出现啦，《风骚家庭秘笈》讲大家点样咩，用数码科技嚟到。令到維繫夫妻間的感情。 係啊，喂，其實數碼科技 知啦， 係啦，唔係佢分分鐘未必 維繫另外一啲感情， 或者維繫另一個人嘅感情 咩？維繫咩？唔係維繫呢樣嘢咧。 估下啫。 我單止，我覺得唔係淨係單用數碼嘅，各種方法都得嘅。 係啊， 飛鴿傳書， 飛鴿傳書 係啊，或者 send 短信啦， 數碼容易好多， 係 咪？任何時候都得喎。 係啊， 我嗰日無端端啊，要寄信啊，幾瀨氣啊！ 喂，第一。 老公揾唔到郵票，而家幾多錢啊？ 2.2， 完全唔知。 仲喺邊度買郵票咧？你又唔知？ 係啊，本來我想諗住叫你幫我寄， 冇所謂啊。 我搞掂咗， 我畫個郵票上去啫嘛。你嗰2蚊我淨袋， 就俾一路收唔 收？ 你想幾多支郵票？我寫我4.8， 好彩我冇 得嘅， 因為邊度咁諗？可能就係俾你呃我，其實而家4.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而家由春井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香港同内地融合做得好，当然有好多人到内地，某程度证明多年的工作成功，不再是两制排斥一国。他认为，周末有好多港人到内地消费和度假，好正常，要面对及处理。不应该觉得每个周末有20多万人到内地就是输出消费，而是仍有700多万市民在香港，要思考怎样吸引本地消费。李家超在本台节目盘点政策又说，香港的好或不好，政府责无旁贷，但所有市民的参与是让这个共同家园变好或变坏的关键元素。另外，李家超说，政府鼓励生育是希望未来的香港社会有家园的感觉。他想起自己成长的时候住在屋邨，同层的邻居全都认识，邻里守望相助，他希望地区治理亦都可以推动这一点。两电明年元旦日起减电价，港灯下调 16%， 中电减 7.4%。 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能源咨询委员会主席郭振华认为，未来5年固定资产投资，包括配电及输电网络等，可能会导致基本价格向上调，但因为相对之前5年已经收缩， 应该不会有太大幅度调整，期望未来可以利用更多洁净能源。对于停电的惩罚机制，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希认为应该以单独每次事故计算，否则以全年累计停电时数，除了以事故宗数计算，难以启动惩罚机制，加上原有赏罚机制仍然存在，恢复供电有奖赏，有机会出现罚一次奖两次的情况。韩联社引述南韩海警部门消息报道，南韩海警在早上七点半左右接报，指一艘疑似中国籍货轮在南韩西南面全罗南道新安郡可居岛附近海域正在下沉。海警随即派出船只赶往事发海域救援。央视新闻从中国驻南韩光州总领事馆获悉，中国驻光州总领事馆已经接到南韩海警方面的通报，目前正同確認進一步的情況，正同韓方確認進一步的情況，同時要求南韓海警全力救援。泰國清邁一座儲存化學品的建築物發生爆炸，造成兩人死亡一人重傷，當局正調查爆炸的原因。事發在昨日，救援人員接報到場將傷者送院，爆炸現場附近的房屋亦都嚴重受損。官员到场视察后表示，调查方向包括建筑物内的化学品是否适当储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49点，跌咗202点，总成交金额4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4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10点，跌2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美团92.35元，跌10.65元。盈富基金17.28元，跌2.2元；阿里巴巴72.65元，跌1.75元；腾讯控股319.4元，跌2元；比亚迪股份214元，跌5元；恒生中国企业59.42元，跌9.6元；南方恒生科技3.87元，跌4.8元；小米集团15.68元，升0.8元。中国平安36.05元，跌1.05元；百度集团115.4元，跌4.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796，日元146.95，瑞士法郎80.877，加元1.355，人民币7.125，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33450点，升咗41点。港金报1904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2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046.67美元，卖出2047.2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啦，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朗山道喺九龙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咁另外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长沙环嘅大南西街由于有爆水管啦，大南西街近住长怡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分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四场咯，今次有咩嘉宾先？ 波成呢位活活泼泼学生碌，等你好耐啦。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 Sano 顾定轩 声音版，星期五和分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十二月二号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做打工仔可能都会试过呢个经验，就是参加一间新入咗一间新公司之后咧，参加一啲同已经有嘅同事一啲嘅饭局啦，譬如晏昼一齐去食饭啦咁样。咁咧喺呢个网上咧有个来自内地嘅咁啊嚟咗香港做嘢啦咁样。其实都唔关内地香港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入一间新公司咧，总有好多嘢要习惯，又是同人与人之间嘅联系啊、沟通啊，又或者咧，譬如话有冇啲小小山头啊，又或者我同阿边个倾偈会系令到边个嬲啊？可能 会 呢啲咁，可能即系 你去一间新嘅公司，你会唔会咁噶？ 会唔会咁啊？ 都会 摸清楚先嘅、嗯，特别第一日翻去咧，唔知同边个人食饭咧， 哦，呢个比较尴尬啲。 系啊，你又唔好意思走去问人哋食饭，人家人哋一句，我带咗饭啊，咁你点啊？ 唔系最好就系有啲嘅 熟人， 唔系。我見到其實你公司裏面嘅總會有一啲係比較熱心啲嘅，係啊，就會覺得、啊、你新嚟嘅，不如我哋一齊帶你去附近 即係總 係 有個女仔帶你周圍行個圈嗰啲啊， 係啊。咁佢講咗咩咧？佢就話咧，開始同啲同事食飯啦。佢呢個壓力，我唔知道大家 feel 唔 feel 到，係當唔當壓力啦？佢話同親啲同事食飯咧，佢係好多啲是是非非嘅。阿邊個咧，我成日亂擺啲嘢啊！阿邊個咧，好多擦鞋。佢聽呢啲嘢，佢都好唔舒服。即係 咁，你去一兩次食，你咪自己食咯。 嗯，係啊， 咁簡單 嚇。 你哋會唔會即係會唔會因為呢啲説話而覺得有壓力㗎？其實 如果冇呢啲嘢講，我係唔會去 嘅。同埋 啱唔啱啊？ 冇錯，同埋會散播製造， 製造 係啊， 有冇叫咩大喇？喇叭嘛，系咪先？你个喇叭都唔细啊！ 有次 我系双声道， 即系 stereo 嚟啦。 我觉得嗱，讲唔讲冇所谓，但系听下系无妨嘅，咁了解下。 讲唔讲唔得唔讲噶喎？ 你去到你唔讲唔得嘅，人哋觉得你话收风啊， 咪咯， 系啊，阵间又唔知你系边个， 又 边个 个朋友，我一讲咗你话翻俾佢听， 危险嘅。 可能佢就咁，所以觉得压力啦。佢话我你唔知咁多嘢，可以咁样。可能 咁，我觉得佢可以有主动权嘅，佢咪跟中意咪去，唔中意咪唔去咯，冇压力。 可能佢唔系好了解呢啲咁嘅職場文化，咁、所以佢就會覺得就係話，我又想同佢哋一齊，大家可以聯誼下。 啊、 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大家坐低嘅時候咧，聯誼呢一個係基本盤嚟嘅，即 係 講嘅就係其他人嘅是非， 是啊、 特別嘅就係唔喺度嘅人嘅是非。 冇錯， 係啦、啊，即係佢冇嚟食飯嘅話，梗係要講佢啦， 係 咪先？咁樣咯， 做呢個獨家村冇著數，係咪啊？有咩事你永遠收風收最遲、啊， 又收最遲嘅，你唔會話俾你聽、 啊啊。 我只會覺得嘅就話嗰啲是非，你唔好再將由你把口度再傳出去。以及嘅就係咧，你講完你聽完就算啦，亦都唔好因為咁樣嘅話咧，而去唔知點樣去睇嗰個人係咪？有時其實你會識得自己再過濾佢嗰啲講完嘅嘢出嚟嘅話，究竟有幾多真同埋幾多假噶嘛？ 咁、你有冇聽過人講過是非啊？ 大把， 當住你面都有， 散播個咪我咯， 當住你面都有。 咬血咧，你对住我，你应该都冇乜。 落嚟衰， 我都好，我一支歌。 阿梁生，你有冇 讲过我是非啊？我都翻转问，唔系佢有冇听过啊？你有冇讲过我是非咧？ 我记忆中都冇乜点讲过。 系啊系啊，不如阿李叔，你话啲俾我听，等我帮手传下好嘛？ 唔使啦，你都唔去嘅， 系啊，你制造咪得咯？ 咪就 系 咯， 冇所谓。 我觉得真系冇乜所谓噶，即系其实大班一大班人嘅话，有时其实我觉得咧，交换是非咧都系 人情 乐趣 系 嘛？ 真系人情嚟噶。 喂， 人情味好浓噶，而家啦，喂，你埋去唔通你 說？你有咩讲啊？唔通讲你屋企啊？ 系啊， 冇人想知道你嘅嘢噶。 系啊，又或者日元最近又跌喎，咁可能就 咪就 系 咯， 是非就最好 啦。呢啲都可以倾，但你其实冇是非咁可以 咁重视， 真系 系。我觉得呢个系国际化， 国际语言。 有边个地方唔讲啊？ 咁又真系， 你其实你接受呢一样嘢就系职场嘅文化， 冇错，每一个圈子 唔使咁上心嘅， 系听完就算， 唔使上心嘅。笑下就算啦、 哦， 但你有冇试过嘅就系、是、你明明听到一大堆人啦，讲某个人啦，其实你认识某个人，譬如可能嗰日我哋一齐食饭，咁跟住咧就系我哋大家围埋嗰阵就讲马小强，诶，我认识嘅马小强，佢唔系咁嘅，咁但系有成班朋友喺度讲你，你会唔会将呢啲嘢讲翻俾你听？ 我谂我会啊， 我会 啊， 系啊，我都会。当然我唔会话俾佢知嘅就系讲佢嗰个系边个，即系我一定会保护证人嘅。 冇错， 因为我惊下次冇得听。 但系呢个赞成啊，啱 唔啱先？你保护证人呢啲，我觉得系道德嚟嘅。我保护证人之后，我唔会讲佢听系边个，但系我会话俾听，人哋有人咁样传你， 你要留意。 你有冇咁样做过？ 系 啊，其实我想俾翻一个佢自己辩白嘅一个机会啫。咁又如果我同马小强系 friend 嘅话，我覺得你都要知道嘅就係出邊有啲人吹緊啲咩風，係嘛、 啊？ 如果你冇做過、啊、或者你點樣嘅話咧，你好可能就某程度上咧，你需要好好地咁樣去檢討一下你自己。 冇錯，其實我每日檢討緊， 但係都冇用。 呢件事係真嘅， 擋唔住你嗰啲是非， 是非照舊。 Funny how it seems, always in time, but never in line for dreams. Head over heels, went toe to toe. This is the sound. again. 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老鹰乐队 The Eagles， 美国洛杉矶一支嘅摇滚乐队，成立喺1970年代，总共发行咗7张专辑，29只 single。1980年度一度解散，1994年重组，开始巡回演唱，曾经得过6次格林美奖、5次全美音乐奖。他们的 The Greatest Hits 和这个 Hotel California 都被美国唱片工业协会列入20张全美最畅销的专辑。而这首歌曲 Hotel California 在滚石杂志史上最伟大500张专辑排名第37位。这首歌曲经典之中的经典，无论你喜不喜欢这对乐队，这支歌曲相信一定听过。熟悉的吉他前奏引入这首歌曲 The Eagles 的 Hotel California。 啊 ，Eagles 嘅好听歌曲真系太多啦。除咗呢一首《Hotel California》之外，仲有呢一首慢歌，叫做《Desperado》，形容乜嘢？就是、一个男人冇办法定落嚟，有点而像一个浪子，呢度去嗰度去，搵唔到心爱女人，暂时都唔知道。Eagles 嘅《Desperado》。 Desperado, why don't you come to your senses? You've been out riding fences for so long now. Oh, you're a hard one, but I know that you got your reasons. These things that are pleasing youcan hurt you somehow. Don't you draw the queen of diamonds, boy? She'll beat you if she's able. You know the queen of hearts is always your best bet. Now it seems to me some fine things have been laid upon your table.But you only want the ones that you can't get. Desperado, oh, you ain't getting no younger. Your pain and your hunger, they're driving you home. And freedom, oh, freedom, well, that's just some people talking.Your prison is walking through this world all over. 找尋心中所愛是不是那麼困難呢？在 Eagles 的另一首情歌裡面就可以講得淋漓盡致，講言愛情之中那種拉拉扯扯，想愛又不想愛的感覺，就叫做I can't tell you why， 我都唔知点解，点可以话到俾你听？点解我又想走？走咗之后，我又再翻翻嚟你身边，然后又想再离开。上情之经典重现，我哋今日有 Eagles， 其中呢个特辑今日送俾大家一首中快歌曲，叫做 Lying Eyes。嗰啲乐队成员喺未红嘅时候去酒吧饮酒，见到一个女仔好年轻，陪住一个其貌不扬嘅有钱人。Glenn Frey 就话啦 ：Look at her, she can't even hide her lying eyes。结果呢句说话就成为呢首歌嘅创作灵感。 A rich old man, she won't have to worry. She'll dress up all in lace, go in style. Late at night, a big old house gets lonely. I guess every form of refuge has its price.And it breaks her heart to think her love is only given to a man with hands as cold she tells him she must go out for the evening to comfort an old friend who's feeling down. But he knows where she's going and she's leaving. She is headed for the cheating side of town. You can't The Line Eyes。Hello， 上昼十一点钟听紧风骚爆人啦，咁啊完结咗呢一个嘅经典重现之后，翻嚟呢个钟头咧就会有呢一个 AI BB 班嘅 Leo 咧同埋小仙妹嚟咗噶啦。好先咧，十一点钟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快活咧就系、是、可以啊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系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多得 Leo 啦，小师妹啦，今日仲有另外一个靓女嘉宾嘅，冇错啊，好靓女明星一样啊，佢就来自咧 Cocoon Foundation 啊，豪冠创业基金嘅 Dennis Lee Programming Manager 嘅，欢迎欢迎，好欢迎 Dennis， 我全年最俾心机系咁 ，You look so pretty， 系啊，好靓女啊， 好，咁啊，今日都讲下我哋做啲咩先，啊，上堂大家应该记得自己有啲作品要做嘅， 系嘛， 唔记得咗，系啲。咩嚟噶？咩嚟噶？ 我嗰个就系嗰只智能衣柜，得啦得啦。 有名 嘅， 记唔记得啊？ 系啊系啊，标志符啊嘛。 犀利， 系喎系喎，冇错。因为咧，上次嗰啲失明人士咧，买咗啲衫，咁点样摆入去咧？咁样样咩颜色咧？即系惊捞乱，所以就 Sarah 就为咗呢个智能衣柜。 冇错啦，咁啊，当然要做呢个 product 咧，其实你嗰个态度。嗯，啊，那個精神就好重要。 我冇咩，我有啊。 我要 check 下你有冇。咁所以今日咧，我就專登揾一個導師專家嚟講下創業家精神培訓。 好嘢。 Thank you。 好。咁當然啦，我哋見到咧就喺我哋嘅台面上面嘅啦，亦都有一哇 好多張彩色嘅卡仔， 好 靚 嘅卡。可能咧就我諗都要阿Dennis要傾一傾，即係講呢啲係咩嚟嘅咧？ 可以啊，可以啊。咁，我可以同大家去介紹多少少，其實我哋嘅計劃。做啲咩先啦？咁咧，我哋間機構咧就係叫 Cocoon Foundation 嘅豪冠創業基金。咁但係其實我哋嘅計劃咧就叫青少年創業培訓計劃嘅。 哦，首先 嚇，唔 唔好咁。大家都係青少年，大家都係青少年。 你咁虛偽噶呢個老師， 即刻企埋喺電， 扣咗三分。 正式青少年係去到幾多歲？ 八十，八十， 八十歲，係啊，係啊 ，OK 嘅，係啦。係啦，咁我哋就叫青少年創業培訓計劃啦。咁其實今年咧，我哋已經係 run 到第七年㗎啦，都做咗好耐嘅。咁就最主要係都係帶一啲創業精神嘅教育啦，同埋培訓啦，俾一啲中四至中五嘅學生嘅，係啦。咁我哋都係通常係會入一啲嘅本地嘅 local school 啦，希望係可以透過一啲講座啊或者工作坊啊唔同嘅活動嘅形式咧，去帶到呢啲機會俾同學仔嘅，係啦。咁可能一陣間我可以再講多少少嗰個計劃嘅內容啦。咁、不如我哋而家開始咧就玩個小遊戲先嘅， 好啊。 係啦，咁大家 介紹一下呢 pair 牌先。 咁大 卡仔卡仔唔係 pair 卡仔， 係啦卡仔卡仔係啦。咁大家咧就會見到台面上面咧有好多唔同顏色嘅卡仔。 一套幾多張啊？想問啊？ 一套咧就十五張嘅，係啦，總共咧就有十五個動物仔嘅。咁可能 十五張。 十五張。 佢重複嘅有啲， 有啲重複嘅。 有啲重複㗎。哇！你唔係擺咗咁耐，你都唔知。 證明佢都係冇乜點睇。 我嘅注意力集中喺另一邊。 因为今天真的太靓女了， 是啊， 好，唔好尴尬，尴尬啦，开始面 对面啦， 系咁啲卡仔咧，其实就每一个系有只动物仔啦，咁总共咧就 系 有十五只动物嘅，系，咁一阵间咧，我会想各位嘉宾就系去拣翻。兩張卡嘅，一張咧就係你覺得你一個你呢一個創業精神咧，你係好足夠嘅，好有自信心啦。咁另外一張咧就會想你哋去揀一張係，可能呢一個可以再增加多少少，可以再進步嘅， 即係自己冇咁好嘅。係 啦，係啦，係啦。咁可能當大家喺度去睇緊啦、揀緊之中啦，我都可以同觀眾去解釋多少少咧。咁就其實呢一啲動物仔佢哋個來源喺邊度嚟嘅？咁其實我哋間機構咧，都會去將呢啲動物仔去推動俾啲同學仔啦。咁就會其實同佢講，其實我哋原本咧就係透過去 reference 一個歐盟嘅框架嘅。咁呢一個框架叫 Entrecom， 咁佢主要就係有十五個唔同嘅創業精神，佢覺得所有一啲成功嘅創業家都有嘅，係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呢個 framework 之後咧，就想有趣啲，即係唔係單係一啲字俾啲同學仔啊嘛，咁樣可能佢哋會冇咁興趣啊。咁所以咧，我哋就配咗一啲唔同嘅動物仔嘅。咁大家可能見到咧，啲動物仔啊，同埋佢所有嘅創業精神咧，可能同佢本身呢個動物仔都有少少關係嘅。咁譬如八爪魚啦，佢有八隻腳啦，就可以咧捉緊機會，因為佢有好多隻腳，可以一時間去捉住好多隻嘢。係啦，咁或者係企鵝咁樣樣啦。是跟其他人去合作，咁大家都知道咧，喺即係真正世界入邊咧，企鵝係同好多其他企鵝一起去企住啊， 係啊， 取暖啊，或者係幫大家去保護，係啦， 幫佢孵蛋啊， 係啊，孵蛋，係 啊，媽媽出去食嘢咧，跟住咧個爸爸就企喺度孵蛋 啦。啱，系啦，所以呢个都是一个即系觉得佢呢个动物嘅 接近呢一种嘅系形容， 其实仲有好多噶喎，电影，譬如可能你讲紧嘅呢啲系创业家嘅精神嘅，包括就系自我意识啊、效能感啊，系嘛，主动积极呢啲，全部都系佢哋应该要有嘅一啲特质。 希望佢哋可以 培训到， 系 啦，哦，明白。 但我相信每一个人总会有其中一啲嘅特质嘅。不过咧，睇住张卡就会更加有一种自省啦，即系谂翻，哇，系啊，原来我真系或者我欠缺啲乜嘢咧咁样。 啱啦， 会唔会系唔知噶？ 都好多， 有啲人真系未必知噶，系咪啊？ 系咯，咁所以佢哋就会 join 我哋嘅计划啦。 好， 仲要听住老师开导我啦。 好。咁啊！而家我哋 咁而家我哋揀啦， 揀到 好揀咗， 揀一個係你叻嘅，一個係你爭少少嘅， OK， 係啦，揀咗， 分享下， 係啊，好啊，你先啦。 我覺得我 你好先咁快啊，其實 我係一個 冇錯，今日原來 你唔好嘈住我同老師溝通啦。我是捉緊機會，我依家已經捉住啦。 即係第一張 係，我覺得我有嘅，係啊，即係我覺得我都係一個幾機會主義同埋幾識得 你直頭係啦。 我舉咗兩隻手指公。 另外一隻咧，另外一張， 另外一張就係話財務及經濟嘅知識。 我同你一樣。 係啊，我覺得呢方面我想再加強啲。 唔係冇，係嘛？唔係冇， 係特別有啲審計啊、會計啊。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創業盤數係好緊要，同埋個財務報表咧，你要識睇，佢唔係淨係一堆數字，其實裡面有故事。 我認真啊！ 我覺得啱唔啱啊，老師？ 好好， 多謝 Michael， 多謝你嘅分享。 好，我咧就揀一張揀咗係主動積極，因為我自己覺得自己做嘢咧係會自己鞭策自己嘅。就 可唔可以同觀眾分享主動積極係咩動物啊？ 係獅子嚟嘅，獅子 take the initiative， 即係話每一樣嘢自己係會諗做咗先，就唔係等人踢佢先做嗰啲咁樣。 係咩？ 我覺得係咩？下次你踢一踢我咯，下次你踢一踢我咯。 唔使，你主動積極嘛。 第二樣嘢咧，個 be self aware and confident， 有時我會覺得效能感咧或者自我嘅意識唔夠強咯，同埋信心唔夠強咯，即係會諗啊，其實我而家做得好唔好咧，或者我有啲咩可以再做好啲添咧。是不是老师这个是不是指这样的 猫仔 是啊是啊 self-awareness 是啦还有 confident 好啊好啊 是啦好 Sarah 好我呢揀我自己我觉得是比较是好的就是动员能力是啦就是 mobilize others 那就是 like a wolf 是啦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有这个动员的能力就是如果要做些什么事的时候我想都啲人會肯幫我噶，係啊，咁咯，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我係會有嘅。咁啊，另外仲有個就係、是、好不幸地，我同佢一樣 嘅，好不幸 啊！一樣嘅就係呢個財務及經濟嘅知識， 係啦，真 係 好重要。 我係冇嘅，我對數字啊、錢啊呢啲嘢，我係完全係唔理嘅。 咁你俾曬啲錢我啦。 OK 噶，我真系 OK 噶，即系我，所以我觉得如果系呢一样嘢嘅话，我作为一个创业家嘅话，我应该要系增长多啲呢啲咁样嘢，因为我真系唔系太理钱呢一样嘢咁咯，系啊。 其实就住啱啱阿 Yu 有讲到啦，就系好似如果你话你系创业家，你会想有呢啲特质，但其实我哋都会想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就系无论你系创业啦，或者系唔创业都好，其实你去到边度咧，都系需要呢啲唔同嘅技能， 都系嘅。因為做任何工作都是需要，都是有幫助的應該話。 係啦，係啦，即係你去到每一個場合，譬如你都是要跟其他人去合作，你都是要自己知道哦，你有啲咩叻，有啲咩唔叻，或者你都是要咧，好似獅子咁樣去主動積極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係希望咧，大家係透過今日呢一個遊戲啦，短短嘅遊戲啦，就係、是、都明白到其實哦。無論你是大人啊、小朋友啊、青少年啊，你去到哪一度咧，都希望你哋係可以咧去多啲去培訓或者係練習呢啲唔同嘅創業精神，係啦。咁你去到哪一度咧，都可以應對或者應付到乜嘢情景？ 但其實一個團隊裡面嘅話，係需要不同嘅人，佢哋有一啲即係特別叻嘅嘢咧，係咪啊？咁就係啦，唔同嘅崗位或者係嘅唔同嘅一啲即係因素喺裡面咧。所以其實我又會覺得其實你了解咗自己嘅話，其實都係幾好嘅喎，係咪？係 嘅， 係 嘅。 係咯，從中嘅話，你會知道嘅就係邊啲係自己叻嘅，或者係邊啲比較弱啲嘅地方咁樣。 但會唔會有陣時咧？我唔知嚇，自己睇自己都會有即 係 睇錯盲點或者係盲點係啦個盲點。即係譬如我睇唔到自己嘅，但係人哋會睇得到咧。即係因為呢樣嘢，有時自己會未必睇得清楚自己嘅。 以為覺得咯， 以為覺得 係啦係啦，覺得自己好勤力嘅啦。其實周圍所有人都覺得話好難， 難啊， 難症嚟。 會唔會㗎？ 會唔會啊？ 我覺得都會有呢啲情況， 係啊， 咁但係點解就係、是你多啲去培訓唔同種類咁重要呢、即係譬如如果你係好信任你嘅團隊，或者係你好習慣同佢哋一齊去合作，咁可能咧。咁可能你就會對於佢哋嘅意見係信任多啲，即係如果即係 Ivy 同我講話 其實係咁， 其實係啦，你不如喺呢度試下咁樣，可能會仲更加好。咁可能我就哦，原來係咯，佢都講得啱、 即 係 佢睇嘅地方，可能我未必睇到。 係啦係啦，咁我哋都想即係另外，可能大家未睇到咧，就係嗰、那個獨角獸嗰只啦，係啦 ，value ideas 嘅精神係啦，我哋希望即係大家都係聽完唔同人嘅意見， 重視人哋嘅意見， 係啦，係都會包容或者係都會去 諗下，去反思下咁樣。 嗯，都係嘅。 Denise，我想問一樣嘢嘅就係話，點解咁得意咧？你呢個創業嘅精神嘅話，好多時候我哋會覺得嘅就係話，可能創業啊，對於我呢個咁嘅年紀嚟講，我會覺得嘅就係做完一啲嘢，你會發覺嘅就係唔成功或者唔開心。差唔多時候可能中年嘅就最中意去創業嘅啦，開間咖啡店啊，整間民宿啊。所以我會覺得點解你係會針對嘅就係青少年咧？係啊，因為好少話青少年已經有呢一種培訓呢一種咁嘅創業精神，係幾得意嘅，即係呢一個諗法。 可能我都可以去分享多少少我哋嘅來源啦。即係其實咧，我哋係2017年去開始嘅。咁我都有去諗過，咦？我之前喺中學有冇呢啲咁樣嘅機會咧？其實係冇嘅，都 冇， 係真係冇嘅，真係冇嘅，都係近呢幾年，我覺得係而家好多唔同嘅機構啊，唔同嘅計劃出咗嚟，係希望係幫到中學生去揾到佢自己嘅方向。咁其實我哋都是希望呢是同學仔透過我們的活動啦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可能你透過我們的活動啊你跟其他不識的人去合作啊你就會發現咦其實可能我這裡可以再做得更加好、啊、或者是不是、啊、我覺得自己在這裡呢原來我沒有想過我自己會這麼厲害、但是真的我可以做得到、啊、我很有自信啊還有我很有成功感。我們是希望是透過這些不同的機會他就發覺、哦、其實我是不是可以再更加去尋找屬於自己的一些好處和其他可以進步的方向呢、我們是希望真的透過活動是這樣、有這樣的效果。 有沒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或者一些例子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可以啊、好，如果是說去到我們回到第一年、我們去開始這個計劃、就有個同學仔呢他是 join 了我們的計劃的、我都有聽過他分享很多次因為我都之後有再請他回來的、就他一開始呢是一個佢係運動員嚟嘅，係、啦，即係佢係幫即係好中意打波啊、打籃球啊，唔係好中意同其他人去講嘢啊，即係成啊咁樣嘅。 比較低調啲嘅， 係啦。咁但係咧，佢就有一次咧，就係、無意中參加我哋嘅計劃嘅活動嘅。咁佢就發覺，咦唔係喎，我同人哋去傾偈去講嘢咧，係人哋好 buy 嘅喎，係啦，佢好叻咋，佢好叻講嘢嘅，係啦。咁之後佢就發現，咦我嘅強項會不會是說我除了去打球、我都可以去想下去創業呢、其實呢去到今天呢他真的就 創業 了創緊業了、他都很後生的都是21歲左右的、但是他就創緊業啦他就是都是跟運動有關的、你看到這個很好的例子就是他透過他自己喜歡做的事就是打波啊、運動啊還有、他擅長做的事呢就是跟人家聊天、 跟人家溝通、 人家溝通、找到人家的認同係啦，咁佢就最終係真係創業。 咦、咁幾好喎！依、這個例子，其實咧，我想問Denise，你會唔會都覺得咧，如果揾到自己嘅興趣，而喺嗰方面愛嚟創業咧，會事半功倍，即係會更加有一個更大嘅成效。會 做啲自己中意嘅嘢， 係做自己中意做嘅嘢。譬如佢中意運動，咁就開翻啲同運動有關嘅公司咁。 咁我就唔係創業啦，但我可以分享咧。我聽過很多創業家，佢哋有點樣去分享咧，都覺得係的確係嘅，即係佢係真係要。你真的要很喜歡你才是做得到可能這裡都可以去分享一點就是你不喜歡是很困難的一件 事、即不要想著這行賺錢就去做好是不是、 你只是屈就自己做 即是在創業的 你意思在這裡啊 不是這裡不是創業的地方不過我想創業為什麼說用個興趣去主導呢、其實是因為創業會遇到很多困難 是啊 你遇到困難一個正常人是你會很容易就选择放弃嘅，系啊，咁你如果连嗰样嘢都唔系你中意嘅嘢，有兴趣嘅嘢，你点会坚持落去呢好多时候，即系嗰个创业家就会去谂啦，即系去反思翻呢件事，我究竟做紧啲咩咧？点解要咁样做咧？系啦，辛苦为啲咩咧？咁好多时候去到最后嗰个答案就系真系兴趣咯，真系自己想做嗰样嘢做主导咯。吓，呢个我自己嘅睇法啦。 讲得好啊！咁你而家翻嚟，我哋继续我哋嘅访问。 来好严肃低着头吃着我的食物不要敌我眼神试图邀请我加入我好害怕我表达不 清楚，世事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夸夸其谈，朋友五湖四海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一本错误，有了得到高人觉悟，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因为我得了不社交恐惧爱，为何你们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我为何还要给个交代，孤独坐在角落，但我已经亮起来，其实没有半个人看出来，世事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夸夸其谈，朋友无自恨，笑谈着别人崇拜，没有一笔错误，由来得的高人觉悟，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这社交恐惧爱是脑海爆炸，才发现我原来并没有很想要记住，好像夸夸其谈，朋友别无如此爱，交谈着别被人崇拜，没有一定是错误，由来得到高人飞跃，好人觉得我不坏，坏人觉得我不坏，自我却真才不明白，这社交爱剧上是社交爆炸，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善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并会继续同内地各个金融监管机构合作，协助国际社会更清晰掌握同了解国家的政策，同時將香港金融市場發展得更大、更強和更具競爭力。李家超在京港洽談會開幕式致辭時說，自從香港全面復常以來，國際大型盛事在這個亞洲國際都會舉行，國際金融論壇今年5月成立香港中心，充分展現國家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信心和支持。他又說，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各北京各方通力合作，透過京港洽談會平台促進兩地政府企業和產業交流合作。 中大医学院分别就儿童与青少年以及长者的精神健康状况展开调查，发现近两成半受访儿童及青少年在过去一年受到至少一种精神疾病困扰，即是每四名儿童及青少年就有一人患有精神病，当中大约一半人有两种或以上精神疾病，较常见是过度活跃症、品行障碍、焦虑症及抑郁症。调查在2019年至2023年进行，共访问大约6000名6至17岁儿童及青少年，另外亦都访问4800多名长者，当中大约500人居于院舍。调查又显示大约两成受访长者患有轻度认知障碍，另外大约七成安老院内长者患有认知障碍症，部分患者的照顾者有焦虑及抑郁等情绪问题，但未有正视。中大建议应该鼓励长者参与社交，及早介入延缓长者认知障碍病情况病情恶化。现年99岁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在亚特兰大罕见公开露面，出席已故妻子罗萨林的追悼会，一同出席的还有总统拜登、前总统克林顿等美国政要。法新社报道，卡特看上去很虚弱，他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毛毡，毛毡上面绣着妻子的头像，他没有在追悼会上发表讲话。罗萨林本月19号在家人陪伴下离世，享年96岁。美联社报道，罗萨林的葬礼星期三在他的家乡举行。卡特是目前在世最年长的美国前总统，贵1977年至1981年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任内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明日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下降。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59点，跌咗294点，总成交金额62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0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4点，跌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美团92.85元，跌10.1；盈富基金17.19元，跌3.1；阿里巴巴72.1元，跌2.25元。腾讯控股317.2元，跌2.4；南方恒生科技3.85仙4，跌7仙2；比亚迪股份212.2元，跌6.8；恒生中国企业59.16元，跌1.22；小米集团15.44元，跌8仙；中国平安35.8元，跌0.3；百度集团115.2元，跌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798，日元147.16，瑞士法郎0.877，加元1.355，人民币7.128，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33,437点，升28点。港金报19,01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9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入2044.35美元，卖出2044.9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出席下同大家跟进返啦。长沙环大南西街嘅水管爆裂已经复修完成。咁大南西街近住长义街嘅封路已经解封㗎啦。咁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依家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去到波斯富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跟住进发花园一段就有少少慢车。咁另外再提提大家一啲嘅特别封路措施啦。由于今日香港大球场会举行足球比赛，咁由下昼大概3:30起，部分嘅加路连山道同埋希慎道咧系会实施封闭噶。咁另外如果有需要啦，部分嘅利源山道同连道咧都有机会需要封闭嘅。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涌长东路愉景湾来回、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仲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时刻留心。如果前车突然慢驶或者刹车，咁你都可以安全及时停低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宾臣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四场咯，今次有咩嘉宾先？ 波城呢位边读书边做音乐，有前途啊！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达王明德 声音版，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十二月二号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意一明，区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AI Baby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继续上台，镜头一转，我哋除了头先有靓女 Dennis 之外，哇，我哋跟住下半部分另一位嘉宾 有个靓仔， 冇错，有个靓仔，非常之有阳光气味嘅，就是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嘅叶卓如总督察。哇， 大 家好，叶总督察，阿 Sir 早晨。咁为咩事呢？都系近来新闻大家都会记得嘅呢一单个案嘅，或者系叶督察你讲一讲啦，好嘛？今日我哋最主要为咗呢一个啊，有关狗肉事件系嘛？即系咩？ 哇，衍生出嚟好多 啊！系啊。 呢件事本身都是掛羊頭賣狗肉喎， 冇錯啦， 即係幌子嚟嘅， 幌子中嘅幌子，係啦。 係啊，即係近排有好多啲毒 app 嘅事件啦。咁呢一啲毒 app 咧，咁就會聲稱咧嚇係話即係賣貨啊，好平地賣一啲貨品或者服務啦。咁就係叫大家去安裝毒 app， 然之後俾錢去買貨。但係咧呢個毒 app 咧，嗱攞咗大家個手機權限之後，咁仲有一個假嘅網上銀行界面嘅喎，咁就叫你輸入你個網上銀行嘅名稱啊、密碼同埋嗰個理財嘅編碼， 密碼都要入埋嘅。 係啊，咁攞咗之後咧，咁騙徒就 攞曬你啲，攞曬你啲嘢， 登入你嘅網上銀行，然之後轉走曬啲錢㗎啦。 哇！真係咁好危險啊！真係毒 app 得好毒喎嚇。咁係咪已經發生咗好多，同埋陸續都仲有新嘅個案出現啊 ？Sir， 係啊，其實咧，警方喺舊今年啊九月到而家咧，已經有超過16宗案件啦。咁當中有13宗案件有損失，咁其實損失超過300万，而最大一單咧係輸咗56万几蚊嘅。 哦，哇，真係 50万几万。 係啊，咁即係差唔多幾大個數目。咁其實呢啲毒 app 佢點解可以咁容易即係說服到大家嘅咧？佢裝扮成 唔係。有時我想問一樣嘢就阿 Sir， 我哋都試過喺網上面可能係 download 啲 app、或者去買嘢，係咪？但係唔會叫你。你要輸入的就是你嗰個網上銀行的一啲密碼，或者係呢啲咁樣嘅嘢嘅喎。你通常你都可能是用信用卡，或者是用一啲唔同嘅啲支付平台去俾錢嘅啫。咁其實呢個係咪一個新嘅，定係一個即係大家要留意同埋注意嘅地方？ 都係一個幾新嘅手法嚟嘅。咁係九月開始啦，咁我哋見到有啲社交專業啦，就好多貼文廣告啊，平入油啊，或者係賣大閘蟹啊，而家係做賣狗肉啦，咁就。叫一啲有興趣嘅顧客，然之後就轉去線下 WhatsApp 傾，跟住於是咧嗰個所謂 WhatsApp 嘅客戶服務員就 send 條 link 俾佢，或者就 send 只 app 俾佢，叫佢裝只 app， 然之後就係咁樣入侵佢哋個手機。 啊但係啲人又咁相信嘅，嗬，即係呢個奇怪。 呢個其實香港人買網購都慣㗎啦，即係買大閘蟹。 冇戒心嗬，係嘛？ 就咁樣輸入買咪買咯，點解又要呢樣嗰樣咧？嗰啲大閘蟹特別勁啲啊！ 咁都且確係幾平嘅，咁同埋可能有一啲即係老人家啦，或者對於即係。網絡安全個意識比較低，就真係俾人氹咗去裝隻 app， 然之後就去即係中招咯。 同埋另外一樣嘢，我都有啲奇怪嘅啦，香肉啦，用香肉做，即係佢冇寫明狗肉嘅，但係用咗狗嘅相同埋寫香肉，呢樣係犯法噶嘛？香港唔可以食呢一個狗肉，佢咁明即係咁明張木膽擺喺度，其實佢唔即係睇已經知犯法，點解仲會用呢個幌子嘅？ 其實好犀利啊！嗰、那個貼文咧喺兩三日之間咧已經有二三千個嬲啦咁樣。咁有一部分咧，即系正义之师嚟噶嘛，爱护动物嘅人士都谂住系，喂，我系名侦探柯南，我就尝试下睇下可唔可以揭穿呢、這个即系狗肉党啦。咁佢就真系去尝试下买狗肉，真系尝试下俾钱，尝试下真系安装只 app。咁如果佢一安装只 app。 其實佢我呢個佢反其道而行，佢用呢個方法反而你會想去試係咪？即係我本來想拉你，點樣俾你坤翻我啲錢係咪咁？ 係啊，咁就會正中咗呢啲騙徒嘅下懷嚇。咁、開頭諗住啊，可以即係抽出呢一個幕後賣狗肉嘅主腦，點知最後佢 反 為俾 佢 入侵咗，偷咗錢。 哦，呢、這個手法真係幾～我唔可以话高明，几蛊惑喎。 吓，高明， 我就话唔可以话佢高明，但系只可以话佢蛊惑。 有一点都可以补充下，即系佢专登揾啲嘢激你咧，其实都会somehow都帮助到佢哋宣传。 可能佢系咁谂啊。 系，即系你哋俾嬲嬲呢个符号咧，其实可能啲社交平台都会容易啲宣传呢个报章啊，呢个文章俾其他人。 系，因为你仲会继续不停闹，不停话俾人听 share 添，仲帮埋佢添。 嗯。 哦，明白。 都想问阿 Sir 嘅话，其实如果除咗系呢一件事之外，嘅话咁跟住嘅而家嚟紧嘅话，有啲咩嘅趋势，同埋嘅就我哋而家听紧个节目嘅朋友嘅话，我哋有啲咩要小心同埋要注意咧？即系可能嗰阵时曾经有讲过啦。总之讲到关于钱嘅系咪啊？要过钱嘅呢啲咁，你讲 你啱啱先话俾晒啲钱人嘅话，头先 我系 cash 俾你系啦。咁啊，就我有啲咩嘢，其实有啲咩趋势嚟紧嘅话，大家又要留意同埋要提防啊。 办完个狗肉之後啦，咁又辦啲八達通嘅假 app， 係啊， 真恐怖。咁其實嗰個八達通就係收到啲短信啦，釣魚短信就話個八達通嘅積分即將到期，咁就要一啲市民係點擊個連結入去個假網站，就輸入翻佢個電話號碼啦、八達通嗰個帳户啦，然之後咧就入去轉走積分。但係呢個轉走積分之外咧，就我哋就發現到一啲仲未流出市面嘅。假扮八達通嘅假 app， 其實嗰個假 app 咧個背底同嗰個狗肉嘅毒 app 其實咧好似嘅，我哋睇到嗰、那個即係手法， 幫人咯、 都係轉走騙一啲客户嘅銀行户口嘅錢咯。所以咧，如果大家見到啲即係 app 啊，真係唔好亂咁裝啦。 係，有啲咩可以預防咧？即係我都唔知道。 八達通有冇積分㗎？我唔覺有喎、啊。 佢可以同你連結埋一啲嘢嘅話，佢就係有嘅，係啦。但係個問題係，你如果要特別要再裝多一個， 你消費佢係會有啲積分可以儲 嘅，有啲 嘅， 係啊，有啲儲。 不過我覺得有樣嘢值得講咧，就係、通常用電話咧，唔會直接用啲連結人哋 send 俾你啊，或者其實APK 檔案啊咁樣，人哋 send 俾你叫你裝咧，通常我嘅建議啦，都唔應該咁樣裝嘅，你應該係去啲 App Store 嗰啲度裝，可能等下 Sir 又補充下。 係啊，我點先知道佢係 official 嘅一個 App？ 首先咧，即係如果喺社交平台見到嗰啲貼文，真係唔好咁輕易相信，因為咧其實背後都好多 AI 嘅一啲功能，就係話，譬如話， 入正題， 嗰啲騙徒其實佢哋會揀選翻一啲啊，如果你住喺香港嘅女性嘅25至50歲嘅。跟住佢就會將佢啲貼文推送俾你，譬如話啊，我今次咧有個特價温泉套餐或者啲酒店套餐，我係專攻一啲女性嘅受害人。係 啊，有時佢都知道我死心諗一啲咩咁樣嘅，我覺得係啊，唔係真係㗎，佢會無端端嗰一輪我係想喺邊度旅行咁樣，佢就會打呢啲咁嘅嘢俾我㗎啦。係 啊，譬如話如果你睇過呢一啲旅行嘅專頁啊，或者係貼文啊，咁咧。賊佢哋就會將呢一啲廣告推送俾你嘅，咁你就會不其然，咦好正喎呢一個啊，去温泉啊，去酒店啊，跟住就自自然然會點擊咗個連結入去，諗住買啦，跟住就於是就會俾個賊去遊說咗你去 download 嗰啲假嘅 app 咯，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啲手法，係用咗 AI 嘅一啲科技。 但係其實佢個係真係真人嚟嘅，後邊嗰個係咪？即係佢一個人嚟嘅。佢就是、只不過用咗個 AI 嘅呢一種咁樣嘅方法嚟去了解、 AI 嗰個位係佢會可以找到你有興趣啲， 有興趣嘅嘢佢 fit 俾你嘛 ，fit 俾你。咁佢當然佢呃你，咁梗係就住你有興趣嘅嘢去呃你啦。咁、我諗最主要就係、即係特別去你撳嗰條連結嘅時候、其實可以真係睇清楚嗰條連結係啲咩嘅。咁、你去判斷翻，即係尤其是要你去裝一啲 app 嘅時候，咁你就即刻撳唔好裝咯。咁、我覺得至少要咁樣咯。 咁、另外一個要留意就係咧，佢哋裝咗個毒 app 之後咧，通常佢都會問你哋攞個存取權限，即係話，喂，又攞你上報啦，又攞你嗰、那個即係SMS 嗰、那個通訊短訊錄啦，或者就係控制埋你個屏幕等等。我哋試過呢啲同事咧裝嗰隻 app 之後咧，咁發覺咧，喂個手機擺喺度。真係會無啦啦咧，好似有人遙遠控制佢個電話咁樣，會打開咗啲 app 啊，甚至係裝咗一啲即係同名嘅一啲地圖啊應用程式，或者一啲 好似俾人用緊個手機咁樣 嘅應用程式嗰啲咁嘅名。其實佢哋會首先咧鏟咗嗰隻假 app 毒 app， 然之後就裝翻個同名嘅地圖等等，其實都係潛伏喺個手機裡面，去一路睇下會唔會有啲機會再去攞佢電話嘅一啲個人資料啊，或者其他嘅一啲私隱嘅。 哇，好多人驚喎！ 好似佢用咗你嘅電話咁，變咗佢嘅電話嚟 啦。遙控緊你個電話。 好多時候咧，仲會黑屏，即係話當你瞓咗覺啊、夜難人靜嘅時候，佢會將個屏幕變咗黑色，其實背後仲有啲操作嘅，即係話你根本就唔知道背後其實係睇緊你嘅部電話，打開你部電話啦咁樣。 好恐怖啊！好似你好似講啲恐怖故事咁樣啊， 好鬼故咁。 同埋咧，千祈唔好以為喂嗱冇所謂啦 ，download 完之後我玩下啦，咁啊 delete 翻佢 ，delete 翻佢，其實係唔可以完全地成功刪除。有啲人咧，甚至有，如果我試下開個飛行模式啦 ，flight mode 啦，咁我嗱斷絕個聯絡。可唔可以成功刪除呢？原來都未必可以百分之100%刪除、這個。 咁點樣可以呢？如果譬如手機有個叫 restart， 整個 restart 洗曬佢呢，嗰、個又得唔得？ 係啦，就要做一個叫還原嗰個出廠設定。咁、但係如果本身手機裡面已經有好多相啊、好多資料啊，咁 就會冇曬㗎喇喎。 係係係係，與敵俱亡呢個叫。 係啊，就 是、我洗曬你自己啲嘢都洗埋咁樣。 所以千祈唔好貪得意試下裝隻毒 app 啦。咁其實好多時候呢都會會中招。 如果咁講法嘅話，我唔知道我自己而家有冇裝到毒 app 啦。咁但係其實我有冇得 係啦？ 經連結下載啊，係啊，好難講。 我通常都 係有。我有冇啲辦法嘅話，可以知道我而家呢一個 有冇得 check 嗰啲嘅毒 app 㗎？ 除咗我俾我睇下之外咧，咁都可以下載一啲即係防毒軟件啊咁樣。跟住咧睇，其實官方咧都有好多免費嘅即係清洗手機嘅病毒啊，或者惡意軟件嘅工具，大家都可以下載。下載完之後咧掃一轉，咁其實如果有病毒啊或者有問題嘅話咧，大部分都可以偵測得到嘅，幫大家清洗嘅。 嗰、個係咩啊？咩免費嘅防毒軟件？ 防毒軟件 清洗軟件 係啦。咁其實喺我哋警察守望者嘅網站咧，裏邊都有一啲專業咧係介紹唔同品牌嘅呢一啲工具，大家都可以免費下載嘅。 咁就安心啲啦，洗走咗佢係嘛？ 非常好， 都唔知點算啦。 仲有冇啲咩嘢嘅話，其實我哋需要留意嘅咧？即係雖然我哋知道嗰、那個而家有啲乜嘢嘅即係趨勢有啲乜嘢最近我哋都有新聞報導咗出嚟嘅話，仲有啲咩？如果我哋真係要日常生活嗰度，我哋少不免都仲係會繼續要買嘢啊、網購啊咁樣。牽涉到啲咩嘢嘅時候嘅話，我哋要好好地咁樣停一停，諗一諗。 例如阿 Sir， 我想問咧，嗱，而家咧網上都有網購啦，咁樣有兩種交易方法，一種咧要你過咗錢先嘅，咁個商家就我點知你我俾咗貨你唔要啊咁樣。咁但係有一種咧就見面俾貨嘅，咁我見到有人分享咧就話佢俾人呃錢，點呃錢咧？佢就入咗成10,000蚊咧買一個手機，點知個人咧揾嗰啲叫速遞拎嚟咧係手機個盒。里边系冇嘢嘅咁样，咁但系佢揾唔翻个人，但我又谂啦，其实如果佢真系经银行咁样入数俾佢咧，系咪都拉唔到嗰个户口嘅持有人噶？你明唔明我意思？即系佢真系入过咗数俾个人嘅经银行，咁你经得银行，但系都唔可以因为咁而拉嗰个收咗钱但系冇俾手机嘅人嘅咩？ 嗰个账户持有人通常都系一个真人嚟嘅，不过咧有时候佢哋开户嘅时候未必用香港身份证咧，佢可以用 passport 或者啲即系外国嘅身份证。咁可能佢开完身份证之后咧，开完户口之后咧，佢哋就离开咗香港噶啦。咁即系话，如果要追讨嗰个损失嘅话咧， 咁都有一定嘅困難嘅。不過咧都唔緊要嘅，其實我哋警方咧就喺26號啦，就推出咗一個叫做轉數快嘅高危警示嘅機制啊，即係話咧將我哋嘅防騙伺服器啦，其實連接住呢個轉數快平台嘅。咁只要咧大家轉錢嘅時候，如果係透過轉數快啦，輸入對方嘅電話 number 啦、電郵或者轉數快 ID， 而呢一啲三種嘅即係識別碼咧，如果喺同詐騙有關或者係同呢個防騙伺服器裏面咧，已經係顯示為高危有伏嘅話咧，咁大家喺嗰、那個即係、就是、過數嗰個確認頁面就會顯示一個高危警示，咁就叫大家咧就停一停，諗諗，千祈就唔好過數啦。 哦，明白明白， 好喎、 啊，幾好喎、啊，係啊。 真 係 有好多嘢。 如果我將 Leo 個 account 列咗入去得唔得？即係有人惡搞咁樣得唔得？ 惡搞啊！哦，咁通常咧，如果係有市民報案咧，我哋都係經過初步確認過係同一啲詐騙有關，我哋先至會。摆落个防骗伺服器嗰度嘅， 即系唔得啊！你唔好谂住摆我， 唔系我了解啊嘛。 网上系有嘅， 市民问咋？ 有时候我收到啲奇怪电话咧，咁我试下上网打呢个电话号码咧，都通常系 record 嘅，即系话呢个系诈骗电话咁，有好多已经系叫做俾人黑名单咗噶啦，吓、咁所以大家小心啲咯，吓、咁唔系就受到呢个损失系咪？阿 Sir 仲有冇咩其他补充啊？即系呢个话题方面，即系关于所有呢个网上嘅盗骗啊，或者咩啊咁样？ 系啊，咁啊，同埋咧啊，趁呢个时候买下广告啦。咁我哋嘅防骗伺服器嘅手机版防骗伺服 app 咧，其实喺嚟紧出年咧第一季咧都会加推三个新嘅功能啦。咁第一个功能咧就系、是、自动识别一啲有问题嘅来电。第二咧就系、是、自动识别有问题嘅网站啊，即系话如果大家有一啲未接来电或者古怪来电咧，如果佢同诈骗有关嘅话咧，其实佢都会有个提示话俾你听系同诈骗有关啦、哦。或者如果大家用手机上网嘅时候去紧一个网站，如果那个网站同诈骗或者同网络风险有关咧，都会有个提示俾你大家睇下，究竟你系咪继续要去呢个网站啊？咁大家如果见到警示咧，就唔好咁做啦。咁仲有第三个功能咧，就系、是、一个爆料功能啊。如果大家咧有时收到喂，搞冒一啲即係速遞公司啊，或者政府機構去打嚟同你講，喂有問題啊，咁你覺得係一個詐騙電話，都可以透過我哋嘅防騙伺服 app 咧去舉報嘅。咁如果我哋收集咗啲數據之後咧，咁大家就唔使話走去報案室報案啦，或者唔需要透過啲電子報案室。咁我哋都可以收集完數據之後，分析咗之後，發覺真係同詐騙有關嘅，我哋都會喺我哋嗰個防騙伺服器、防騙伺服 app 嗰度標籤咗佢哋嘅。 咁啊好啲。 即係如果簡單啲嘅，譬如可能係啲上咗年紀嘅朋友噶啦，未必會明白。咁可能講緊嘅就係話喺你嘅手機嗰度，你就會裝咗叫做防騙伺服 app， 係嘛？當你要去想知道究竟嗰個 app 啊、嗰個電話或者係嗰個網站係唔係嘅時候，你就輸入去防騙伺服 app。咁跟住咧，你就可以知道究竟佢係高危啊，定係其實有冇問題嘅。 係又或者裝咗隻 app 之後咧，如果有有問題嘅來電啊，或者上網嘅時候去緊一啲古怪嘅網站，都會有個提示， 就已經會提醒你噶 啦。 咁啊，係啦，即係其實一啲上咗年紀嘅朋友可能未必識用嘅，係啦，即係其實就係咁簡單，你只要裝一個就係防騙伺服 app， 咁樣就可以幫到你啦，係咪？ 冇錯。講多句咧，就頭先嗰個防騙伺服器嗰個高危警示咧，如果就算咧喺嗰個轉數嘅時候冇彈個高危警示咧，都千祈唔好覺得係一定百分之一百安全，因為 點解啊？ 係咯，點解咧？ 好可能只不過係暫時未有第一個報案人嘅咋， 第一個。咁應該點咧？即係最好唔好轉數，係咪？一個當面。check 明個貨物先至俾錢，係咪可以咁？ 轉數之前咧，點樣都要 check 清楚究竟對方係咩人啦。如果對方話係賣貨啊，或者投資啊，或者任何嘅方法，如果對方咦點解係一個個人户口唔係公司户口嘅咧？咁你哋大家都會覺得好奇怪喎。如果投資個點解會去啲錢要去一個個人名義嘅户口咧？咁呢啲都係一啲端倪嚟嘅，可以認錯咯。 好，大家醒目啲啦， 注意啦呢啲位嚇。 阿教授今日有冇 round up？ 有冇嘢同我哋補充？ 係啊，我覺得有一點我都想補充嘅，就係頭先講除咗唔好立亂裝嗰啲 app 之外咧，其實嗰個權限啊，咁嗰個權限咧，其實真係可以睇清楚。 有得揀 嘅， 其實係有得揀嘅，可以唔俾佢噶嘛。 係啦，我覺得你即係其實應該大家養成一個習慣啦，就係、是你如果覺得嗰件事都唔需要俾咁多權限嗰個 app 去用嘅，咁你咪唔俾 允許。 係啦，咁有啲 app 咧，佢設計得好啲咧，冇呢個權限，只係某啲功能影響用唔到嚇，又唔需要擔心。咁你可以逐步去試睇下你需唔需要呢啲功能嘅時候，先將呢啲權限俾人咯。 好，非常之好啊！好，喂，今日多謝曬，唔該曬 Leo 啦 ，Ivy 小師妹同埋葉卓如總督察，多謝曬，好。 唔該曬葉 Sir， 多謝曬， 唔該曬 Leo， 唔該曬。 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方。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ine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妄。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ine for life， 总有梦追不到，亦已心足，有你接住我，只失了足，创伤总能平复。有我照料你，假使都满足，拥抱紧来回放，更有一口气。我们仍然是眷属，从来未想过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叹过，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加入换成新结果。相信幸福，坦道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要访问一位大学讲师，退休之后去中学做保安员，应该要问佢啲咩好呢？ 不如出一个电子问卷，睇下全校同学想问佢咩问题。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就有中学组冠军拔萃女书院嘅同学分享佢哋访问成为学校保安员嘅退休教师李荣新先生嘅感受。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比特。点样先算系一个快活人？喺我嘅角度就系开开心心做自己中意做嘅嘢，而唔好介意人哋点睇，因为做自己先至系最开心嘅。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踏入第三个钟头，十二点踏二噶啦，廿四度嘅温，相对湿度67%嘅。今日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黄至清劲偏东风。听日日间温暖，随后数天气温稍为下降噶啦，早上气温会大约18度左右，所以大家咧保重身体，着紧件衫咯。 好，石头老师， 系 啊，奶糖啊， 坐低啦， 坐低坐低，快 啲坐低啦， 咩咩奶糖啊？ 你去咗边啊？系啊，奶糖 我去咗忙啊。 如果头先问嘅话，就你去咗边度嘅阵？儿希坐儿希海奶糖哦，儿 希海 奶糖同埋儿希奶糖啊，系两个唔同嘅，系啦。好啦，咁啊，今日我哋嘅客家婆咧就为咗小强， 嗯， 咦 嘅，嗱，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咪琴日咧我哋讲嘅树窿。树窿要揾 all along 啦，系咪 ？Dr. Matthew 有讲到嘅就系话，点样先至能够咧就增添我哋多啲嘅正念同埋个正能量？ 冇错， 系啦，你讲紧乜嘢？ 食甜品， 冇错， 哇，我甜品又正，特别呢一个天气啊， 你说的对， 炖雪梨啊， 你讲到好好， 或者雪。 冇錯， 嗱， 點解我又會打算今日會講下呢個甜品呢？咁都希望咧，就係話所有嘅朋友咧，如果你有啲咩唔開心又好嘅話，好小事嘅啫，做好小事就能夠令到自己開心翻啲嘅。各位小朋友都要有多啲呢一方面嘅正能量。原來你食甜嘢嘅話咧，亦都有證實咗係真係會令到一個人感到開心嘅，甚至乎有啲嘅甜品嘅話食完係對身體會好添嘅，例如黑朱古力， 係 咪抗氧化啦，會令到個人嘅話咧感覺上咧你會。觉得就有一啲好嘅快乐嘅荷尔蒙会抒发出嚟嘅， 系 好啦。咁啊，当然啦，讲紧你话甜品方面嘅话，要问一问啦，你哋喂做乜嘢啊？ 对唔住， 系 佢已经马上想食啦， 冇 弹起晒， 冇错。嗱咁啊，最近咧，客家婆咧去咗咧就附近咧屋企，即系唔系我哋屋企啊，我哋呢一度嘅电台隔篱嘅一个地区，有一间咧非常之老字号嘅甜品铺。咁你喺嗰度嘅话，你会发觉嘅就系喺唔同嘅时间咧，佢会推出一啲咧系比较诶啱嗰个时令嘅一啲嘢嘅，而家呢一排嘅话就出啲咩嘢咧？杏仁露啊，炖蛋啊，合桃露啊， 有冇姜汁嘢？ 有 哇，姜汁嘢我最中意食， 撞乜都好正。 系 炖蛋，你撞乜？ 炖蛋我细个好中意整嘅一个甜品，同埋我妈教我整嘅甜品，好易整啊！ 你讲嚟听下， 咪法兰啲蛋加啲， 用个蛋 法兰鸡蛋。跟住加啲糖， 芥蛋， 即系法兰西嗰啲啊！ 你继续讲，我帮你用呢个客家话嚟翻译。 嗱，我记忆中咧，有好多年前，我妈咪教我整嘅。 我记得只芥蛋，几多只鸡蛋？ 两只鸡蛋， 两只鸡蛋。 几多人食嘅？几人份？ 一至两个人咯。如果你两只鸡蛋，如果两只鸡蛋一个人都好少嘅咋。 系啊，你咁大， 我嗰时咧，嗱，想佢滑咧，加啲鲜奶。鲜奶点讲？ 鲜奶，两只芥蛋，热至鲜奶。 咁如果你想嗰种甜更加浓郁咧，加嗰只叫炼奶，炼奶或者加砂糖都 OK 嘅， 砂糖都得， 沟少少水，唔好净系蛋，要沟水嘅。咁然之后我唔记得蒸十分钟定系八分钟， 嗰只发匀佢， 发匀佢， 佢都唔讲发匀， 就咁白 倒晒落，呢个三层高啊，蛋白、鲜奶、水、砂糖就喺面啫， 冇用。食嘢佢真系特别精 灵， 我都冇怀疑佢，冇话发。 佢真系冇话啊嘛， 我 都为你 啦，我咪就系话你精咧， 有冇试过整啊？ 冇整过， 系咩？ 冇啊， 好食噶， 咁好简单啫喎， 系啊， 大家又可以试下啦。咁你咧？你识唔识搞呢啲咁样嘅小型嘅甜品啊？ 甜品我真系唔识，冇搞过。 红豆沙都冇食过， 红 豆沙 冇。喂，红豆沙你估简单啊？好复杂噶。 净系浸啲红豆沙， 冇错啊，就果皮咧、莲子咧。 你中意食红定绿啊？ 红 哦，但绿如果绿豆沙咧加啲叫臭草咧， 唔中意， 或者系臭草， 好好食噶， 唔中意。你 食咧？ 我唔中意嗰阵味。 哦，佢比较草青味重啲，系啊。但系红豆沙就有嗰种绵绵起沙， 系啊， 好甜好溜嘅嗰种感觉， 好甜蜜噶， 系咪？ 即系如果特别你同一个喜欢嘅人一齐食。你一羹，我一羹， 跟住捽啲手淋。 你一羹，我一羹，未食完啦，我仲有排 讲。你系咪仲停留喺头先嗰个钟？ 系捽住佢手立晒， 系咪就系停留喺个钟？系咪？佢又用紧你呢个咪？特别好甜咪？ 系啊， 都知你噶 啦。哦，醒啦，醒啦，醒啦，醒啦。 嗱，除咗你话即系中式嘅甜品之外嘅话咧，外国嘅甜品嘅话，其实都好多人中意食嘅。 好中意啊！ 你中意食乜嘢？ 芒果布丁。 客家话 芒果布丁， 芒果布丁， 芒果布丁，你中唔中意倒花奶噶？ 啊，超中意， 中意 冇花奶，我覺得咧，其實係飲花奶我都知。 係啊，其實有時細路仔就 好中意，知你係一定要擺花奶， 係啊， 係啦， 唔 擺就不如唔好食。 仲有豆腐花。极多嘅黄糖挑夫化， 系啦， 对唔住我喷口水， 系啦，挑夫化，咁你中意食冻嘅豆腐花定系送热嘅豆腐花咧？ 诶，两样都好食，冻嘅都好食噶，其实， 但系中意食热嘅，热嘅挑夫化，有时挑靓而行山咧， 系哇，山水豆腐花， 山水豆腐 一定 好正， 唔知点解一定系山顶嗰度啊， 系啊，用山水啊，所以你会见到啲豆腐花咧，佢出嚟嘅时候咧，佢批出嚟嘅话咧系滑。 会震一震下噶， 冇错。 我中意笃烂佢，你中唔中意笃烂？ 我唔中意嘅，我中意揾手片佢。 哦，片啊！ 你唔觉得一块块有口感啫咩？ 你唔觉得咩？你入落去嘅，你入落去个口度咧，跟住你 碎晒咁样， 啲牙折嘅真系。 好啦，肚饿啦又， 又想食嘢啊！又 唉，真系好遗憾。 嗱，有时你行山唔单止有山水豆腐花，佢有时会系阿婆做嗰啲茶果， 系， 你都唔知佢特别好食嘅。平时你系唔会买嘅，但系佢无端端整嗰啲咩鸡屎藤啊，又或者系咁。你唔知誒整咗嗰啲誒豆沙餅啊咁樣咯，喺嗰啲咁嘅情況，你行到老遠啦，已經好攰嘅話咧，哇！你食一個嗰啲咁嘅 補充體力， 係啊，即刻 精神爽利醒曬， 冇錯，好似打支強心針咁樣， 繼續嚟， 勁啊！ 好啦，咁啊講咗呢個中式嘅甜品啦，有時你行嗰啲咪山水豆腐花之外咧，咁有冇有一啲嘅可能係西式嘅甜品嘅話，又會中意食咧？ 我 有啊， 芝士曲。 哦， 嗰 芝士蛋糕， 即 蛋糕 嗰啲系好 食蛋糕， 你 话 西式我真系中意系咯，杨枝甘露算唔算西式啊？ 你话咧？ 我唔知啊。 你可唔可以喺 英文名系咩？ 听落去杨枝甘露， 英文名 系咩？西式咯，甘露，要甘露， 杨枝甘露。 你问下一个外国人，佢明唔明咩叫杨枝甘露啊？ 反正我觉得落冰嗰啲咧就系西人， 黐线话噶。 冻嗰啲我感间着，洋人中意冻啊嘛，我中意热嘅。 唔系嗱，如果你讲紧话即系西式嘅甜品嘅话，可能讲紧啲蛋糕啦、雪糕啦， 雪糕一流啊，雪糕冇得啊。 马卡龙啦， 马卡龙啊，我 family 啊， 你个 马龙哥， 香蕉船算唔算啊？ 啊，正啊！ 平啦，立布，不過香蕉船係好飽嘅，香蕉本身已經飽，再加兩個雪糕球咧，食完真係 仲有威化餅咧。 嗯，威化餅唔係凍嘅喎，所以其實 但係佢插咗 船 到嘛，係啊。 你頭先你話係凍嘅先， 凍嘅就係西式。喂，你西餐先有香蕉船啊嘛，你去酒樓冇香蕉船。 我記得嗰陣時候第一次去有某一間咧係好舊式嘅一間扒房，食嘅有一個嘅就係阿拉斯加。你有冇试过？ 冇，我火焰嗰个， 火焰嘅阿拉斯加，冇错， 点着噶嘛？ 你每一次佢一嗌嘅时候咧，你唔可以嗌一份嘅，你要嗌一盘嘅。咁就算你两个人食饭嘅话，佢都系俾一盘你嘅。一嚟嘅时候嘅话咧，就全间餐厅啲人我都望住你嘅，因为佢系会点一个嗰啲咧，冇错，佢系会点一个咧嗰啲咁嘅好似火 系火焰啦， 系咪火焰咁样嘅嘢？ 火焰之山， 搬去你嗰度咧就摆喺度咧，话知你食唔食得晒。 系啊， 但系总之，我觉得成件事系真系画上一个完美嘅。 有一次有个细路啊，唱生日歌 啊， 佢吹唔识嘅嗰个蛋糕，跟住喊我系， 咁骚 你吹啊？ 嗰间 系啊，即系喂你咁大火，你点吹啊？但系嗰个人可能谂住得意啦， 所以系 永远都记得啦。从此就 系啦，嗱少少嘅咧，咁就我因为做一啲资料嘅搜集咧，其实唔同地方咧都会有唔同嘅一啲甜品嘅。即係例如，譬如可能就係好簡單嘅美國嘅最中意食嘅係乜嘢甜品呢？成日都會攞住好似當係麵包咁食嘅，但係好中意一買一盒嘅，裡面咧有好多種唔同嘅味道嘅。 雪糕嚟 㗎？唔係，係一種好似係麵包咁樣嘅嘢嘅，就係冬甩啦。 哦，係啊，係啊，係佢好中意圓形有個窿嗰個， 係冇錯。跟住你去一間嘅冬甩店咧，你會發覺嘅就係其實佢只不過都係同一嚿咁樣炸咗嘅麵包，上面咧好可能嘅就係有朱古力味啦、糖味啦。沈咗好多唔同嘅啲嘢，其实真系甜到流咯。你中唔中意食冬甩咧？ 我唔系好中意， 间唔中一只啦，少少咁样就 OK 啦。 好 啦， 你中式嗰啲咩煎堆仔我都唔中意食，呢个真系甜品嚟噶嘛。 我 OK， 汤圆 未点双辉咪永远都系煎堆仔咯。系啊，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嘅话，仲有嘅就系，譬如喺日本方面嘅话，中意食啲乜嘢啊？ 茶。 头先我哋收到嘅就系呢啲咁嘅和果子啦，系啦，你讲得啱嘅。佢话点解会咁兴盛有咁多呢？ 啲咁嘅和果子咧，和果子有好多種噶嘛，有時候可能你會見到，不過都有一個嘅共同嘅一個特點嘅話，佢裏邊係一定會係包嘅，就係、是、豆沙蓉，係 啦，紅豆沙， 係啦，紅豆嘅嗰啲咁樣嘅嘢，咁譬如可能係銅鑼燒啦等等啦咁樣，所以咧因為咧要配嘅就係佢哋嘅抹茶。要配佢哋嘅綠茶，因為佢哋飲茶嘅文化好精緻，咁所以咧就有啲時候你就會見到佢好細篤嘅啫，係啦，咁你就係真係好正嘅。你食一個甜品之後嘅話，再去飲嗰個抹茶嗰咧，你就可以收到嗰種嘅感覺喺嗰度啦，又可以清咗嗰種味道，但係你又有一種甜味，但有啲苦澀咁樣。 可唔可以唔好用個篤字啊？ 你可以點形容啊？ 舊 嘢， 舊啦，你用個篤，我諗 篤佢就一劈咁喺度咯，咁用劈得唔得？好啦，講完咁多之後嘅話，我哋而家嚟咯，問下嘉華究竟唔同類型嘅一啲甜品嘅話係點講咧？我哋而家即刻嚟啦，係咪？ 好 啦，首先最簡單嘅就係有關於甜嘅嘢，我哋希望可以透過今日要講嘅呢啲嘢咧，大家都可以攞到嘅就係生活中嘅一點甜。 哇！哇！甜在心，甜在口， 好開心㗎。 冇錯，好啦，一點甜嘅話咧，最甜嘅嘢，我哋細細個好中意嘅就係食冇咁冇咁複雜嘅，一嚟嘅就係請你食糖，係嘛？糖點講啊？教過噶啦，唔錯。 糖， 你認為有分別？ 梗係有啦，有美音啊，糖， 即係糖上升係嘛？ 係。 错，你哋两个真系好差。我讲过好多次，麻糖剂 啊， 麻糖剂， 唔系净系讲糖 糖，我唔舒服啊，我记得啊， 你糖糖都唔舒服，我就每一堂教完都好唔舒服。 麻糖剂， 麻糖剂， 不如取消佢啦呢个课堂。 好啊，最紧要就你唔好上我，冇咁嬲啊。好啦，麻糖 麻糖 剂，系细个中唔中意？ 中意， 中意， 系啊。 诶，我中意食有一个圆盒嗰啲咧，嗰啲糖咧有 啲 粉喺度。嗰個盒仔咧，可以用嚟放月筆跑啊！ 係啊， 我中意嗰個來自一個瑞士嘅地方 啊， 嗰個 嗰個瑞士啊嘛， 瑞士糖，瑞士糖， 發 達又有啦， 兔仔又有啦， 係啊！ 你哋講嘅係新年，不過係新年先有糖食嘅喎，你以前 全盒啊，因為要擺， 你唔係咁講啊？ 係 啊，係啊， 唔係有時咧閒時咧，嗌阿媽俾五毫子都會有得食嘅， 少啲，要 嗌， 要 嗌，樂士多買。 但係若果你話真係肆無忌憚咁食嘅，就係新。 啊，有一個糖我好中意食嘅，叫做皮利士糖啊，公仔咧， 撳佢 個 頭， 頸 嗰度咁啊， 嗰個幾 好 食，係好玩，但係幾好食， 我好食啊！ 你中意食嗰個？ 仲好食， 冇味噶。 甜甜 粉嚟嘅啫嘛， 佢中意咁樣屈下屈下屈下咁。 你仲記唔記得以前有一隻嘅就係拍出嚟食嘅，叫咩？ 拍出嚟， 拍出嚟食嘅， 三個圈嘅 B B 糖。另外仲有我中意，你有冇食過太空糖？ 太空糖 我记得嘅就系个面嗰度咧，就有一班嗰啲兔仔，跟住坐住一个太空船，跟住你一边攞住嗰啲食粉嚟嘅，摆落口嗰度，成只粉好中意食， 冇啊， 搞错啊，你真系好啦，就系麻糖剂啦， 麻糖剂， 好啦，麻糖剂完之后嘅话咧，咪呢一样嘢，我觉得小张曾经有讲过，佢好中意食嘅就系 朱古力， 有人冇错啦，最近你都收到嘅就系点讲啊， 朱古力。 激气啦，alright， 你讲错 ，alright， 你咪鬼上身啊！祖古叻， 祖古叻， 好，祖古叻得唔得？ 祖古叻， 麻糖剂，祖古叻，系啦。头先小张张又讲咗，佢话有一样嘢佢好中意嘅西式嘅甜品系、 芝士cake， 系啦。咁啊，cake我哋唔讲芝士，我哋讲乜嘢啊？佢系蛋糕，系咪？蛋糕点讲？ 蛋糕。 蛋糕， 摊糕， 摊糕， 系啦，就系摊糕，麻糖剂， 麻糖剂， 朱古力，摊糕，咁朱古力蛋糕点讲啊？ 朱古力摊糕， 有冇分家？ 冇，第四个。隔篱 做咩啫？你都唔喜 我中意问啦。 嗱，甜嘅嘢嘅话咧，除咗你话呢啲，唔好闹交啦。 我唔系闹交，我闹佢啫。 好，都系。咁跟住咧，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呢一排咧，其实大家不妨可不妨咧就可以饮一啲嘅就系乜嘢啊？ 蜜糖水， 冇错啦。咁点讲啊？ 蜜糖水， 蜜糖， 蜜糖 系啦，系啱嘅。蜜糖， 系 M E E T， 系啊， 糖系啦。 蜜糖， 好啦。跟住咧，另外我要介绍嘅呢一个嘅就唔知点解吓，啲女仔好中意食，我就觉得会过甜嘅，五颜六色嘅，来自你嘅家族嘅。 马 卡龙， 哦，马卡龙， 马卡龙系咪啊？ 好 甜，好多女仔好中意，但系我 系 觉得冇能够可以食晒。 软软熟熟嘅， 五颜六色。 啊，如果你 话 你嗰只，我中意食蝴蝶酥，蝴蝶酥真 系 好好食。 今日冇教，我哋教马卡龙，因为马卡龙先至真系甜咯。 系啊， 系啦，点讲？ 马卡龙， 差唔多。马卡龙， 马卡 龙，卡龙就系马卡龙啦。好啦，另外呢一个嘅就当然。夏天会食得比较多啲嘅系要摆喺个冰 雪糕， 冇错啦。点讲？ 雪糕、 雪糕、 雪糕 系啦。头先有讲到摊糕就系蛋糕，雪糕就系 雪 糕。 我中意食雪条， 系啦，雪条就唔讲住啦。好，下一个第七个嘅就系话，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糖水， 糖水， 糖水， 糖 系啦，就系糖水啦。不论系中式嘅糖水，系啦，咁大家就饮多啲，即系冇糖水， 真系冇啊， 系啦。另外仲有呢一个都系好甜嘅，但系唔好饮咁多嘅系汽水， 汽水 系啦，汽水， 汽水， 汽水，糖水，汽水。头先有讲到喺美国方面好中意食嘅系甜甜圈，系啦，就系冬甩啦吓。咁甜甜圈点讲啊？ 甜甜圈 唔系 甜甜圈， 甜甜圈 哇， 甜甜甜甜圈，系啦。Can, K-E-N-T 啊，好啦，跟住我哋喺日式方面嘅我知是但你 和果子 和果子 和 果 就系和果子啦，好，我哋重复一陈同一次先，好。糖糖系 糖斋， 朱古力摊饺边糖， 马卡龙 石饺， 糖水 汽水甜甜甜甜和果子。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天 杰 拆 啱，天杰拆啱，希望可以寻找到嘅就系生活中嘅一点甜啊！ 我叫做 Dennis， 不知所谓， 取消你资格， 系啦， 你赢噶嘛，系嘛，不知所谓， 不知所谓， 你醒未啊你？ 系啊， 对唔住，对唔住， 改个名， 文强， 小张张， 你唔系今日叫 Ronald 咩？ 系 Ronald 啊！ 点解叫 Ronald 嘅？ 佢头先介绍自己诶，俾阿 Dennis 听过，佢叫 Ronald。 觉得佢型啲 啊？系啊，不知所谓。 Ronald 啊， 张张 好，张张嚟啦，第一题，外国人会叫自己做 亲 爱人，张张 甜甜圈， 唔系 Ronald， 诶，会叫自己嘅亲爱人叫做乜嘢啊？ 蜜糖，蜜糖，我叫 Dennis 都系蜜糖。 第二题，庆祝生日我哋会切咩？ 哦，张 张张 摊饺， 摊饺系啱噶。 你等阵，我唔记得咗自己咩名啦。 我理得你，配以抹茶嘅日式甜品，佢叫做张张。 哇，夸张， 好好啊！第四题，因为其他人嘅外表，我哋会感到受落。你见到阿电视，你会答乜嘢啊？ 麻糖斋， 麻糖斋， 张张有一份。 喂，我嗌先啦。 冻甩即系乜嘢？ 麻糖仔， 小张张， 点解系麻糖仔？ 甜甜嘅系啱嘅。 等阵，我头先嗌麻糖仔， 第一， 佢嗌麻糖仔， 我知道。 咁嗌床底咪扣分？ 佢扣分啦，我连剩翻个分都冇。好啦，第二问题，我哋食黑色嘅乜嘢会令到失？冇参加呢个问题，冇参加呢个比赛，小张张答。 朱古力 好好啊！第六第七题，七彩嘅 孟强， 孟强， 马卡龙， 好嘢啦，冇错啦，咁啊，佢叫做法式小圆饼，又叫做乜嘢？就系、是、马卡龙啦吓。好啦，第八题，红豆沙中式嘅小张张， 我答啊，糖水， 好叻啊！第九题 ，ice cream， 答。石教孟强汽水， 好叻咩？ 孟强最喜欢 Dennis， 用客家讲。 孟强最喜欢 Dennis， 我解讲只艺最中意 Dennis。 好嘢，好嘢，好嘢！喂，咁啊，十二点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张展报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作为行政长官最大挑战是如何发挥好领导作用，除了是政府领导全香港，亦要让全香港觉得领导方向正确。李家超在本台电视节目盘点政策指出，施政报告提出要拼经济谋发展，目的是让大家生活得更好。他强调以结果为目标，并不是口号，更重要是改变政府文化，从而改变社会文化。因为立法会或媒体都报道因为立法会或媒体报道都会检视是否以结果为目标，若果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将所有力量尽量凝聚在达到这个目标上，就不会有噪音，不会有内耗。李家超又说，抢人才抢企业是刻不容缓，因为全世界都在争夺。他以乒乓球赛为例，认为若有人才不加入我队，将来就在敌方队伍出现。中大医学院分别就儿童与青少年以及长者的精神健康状况展开调查，发现近两成半受访儿童及青少年在过去一年受到至少一种精神疾病困扰，即每四名儿童及青少年就有一人患有精神病，当中大约一半人有两种或以上精神疾病，较常见是过度活跃症、品行障碍、焦虑症及抑郁症。調查在2019至2023年進行，共訪問大約6000名6至17歲兒童及青少年，另外亦都訪問4800多名長者，當中大約500人居於院舍。調查又顯示大約兩成受訪長者患有輕度認知障礙，另外大約七成安老院內長者患有認知障礙症，部分患者的照顧者有焦慮及抑鬱等情緒問題，但未有正視。中大建議應該鼓勵長者參與社交，及早介入延緩長者認知障礙病情惡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稍後主持召開聯合國安理會巴爾問題高級別會議，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王毅說，現在的關鍵在於臨時停火協議能否延續，中方的立場很明確，決不能讓戰火重現，應該實現全面停火，被扣押人員應該得到釋放。另外，人道物資應該不受阻礙地進入加沙。中方呼籲盡快召開更具權威、更大範圍、更有實效的國際和會，制定重啟兩國方案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古特雷斯表示，僅僅實現臨時停火不夠，為加沙提供的人道援助亦都明顯不足，應該盡快開啟更多過境點，簡化程序，使人道物資快捷暢通進入加沙。聯合國堅定主張實施兩國方案，期待安理會就此形成更多共識。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的偏東風。展望明日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下降，早上最低气温大约18度左右，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10点，跌咗344点，总成交金额67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0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4点，跌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美团91.65，跌11.35，盈富基金17.17，跌3.3，阿里巴巴72.2，跌2.15。腾讯控股317元，跌2.6；南方恒生科技3.85下跌7.6；比亚迪股份211.6跌7.4；恒生中国企业59.1跌1.28；小米集团15.38跌0.4；中国平安35.8跌0.3；百度集团115.4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797，日元147.23。瑞士法郎0.877，加元1.355，人民币7.127，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 日经平均指数报33,447点，升咗39点。港金报19,01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2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043.89美元，卖出2,044.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宾臣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四场咯，今次有咩嘉宾先？ 波成呢位够晒主动，所以揾到好作品咯。 忘记趁早，送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 Felix 林志乐 声音版，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2月2号下昼1点，港台电视31。 国剧830公诉， 系咁，我最后问多你一次，如果有咁嘅一日，我同佢之间只可以保住一个， 你会拣边个 ？No A。 赵启海作为卫权嘅副总裁，佢冷酷，充满机心，野心勃勃。听到钱天心呢个答复，佢会有咩后着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知识。阿 Lu 啊，而家好多地方买嘢都有得用智能手机付款，真系好方便。 其实依家越嚟越多商户都接受使用智能手机支付，但同时都要加倍小心睇实部机啊！开通咗支付功能之后，万一唔见咗，除咗肉痛部机之外，仲要担心俾人用咗嚟付款或者过数，直头多重损失啊！ 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 知识回社， 每周长知识。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树林目光是会直言，大城没故事，没叫嚣。若年月飞快，意外扑于跟前，有时如故执竟有限时。路途没车票，会动摇，祈求没一次退意。欲成就飘渺，我像行着光线，看运气那么罕见。决定再缺少仍探索万变的永久，就放胆花一年光阴找我睿智，从12个月光变出更多诗意，找一个地址为发现我可以善变，千种思念里边受伤。 片段人间，江城子第一集。 天涯流落思无穷，几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唯闻东风如几许，春种在与谁同。唉，夜妈妈冻冰冰，好肚饿啊，点算啊，条街鬼影都冇只，今日点挨呢？黑咗成日先得个六十几蚊，买到三餸饭又买唔到啤酒咯。老天爷，你真系咁狠心，将我跛仔文赶上绝路，哼！我就唔信兜你唔赢。唉，不过算啦，兜乜嘢？听日先，唔理咁多啦。唉，翻日个狗窦，瞓翻一觉，睬你都傻啦。哎呀，边个贴啲嘢喺我个头啊？睇过后日洗街执嘢，贵重物品更新，嘿，洗咪洗，我冇嘢，攞就攞啦，抌就抌，我咩未经历过？你抌晒我啲嘢，拆晒佢，我冇所谓，我唔会喊噶，冇所谓啊，你拆啊！唉，其实我有冇喊过？上一次喊好似好耐咯，耐到我都唔记得啦。哎，咩声？好似有人唱戏喎，今夜有人唱戏，啊，好似系我最中意嘅曲目，我去睇下先。 饮咩恨咧又诶又。 好， 小善，你过嚟。 系，小姐，有咩吩咐啊？ 今晚唱新笑侠唱得特别好，帮我打赏俾佢。 系嘅，小姐。之但系你都唔使打赏咁多俾佢噶噃。 多事。另外呢一啲打赏俾啲乐师。 系嘅，小姐。 小善啊，何以今日榕树头咁热闹嘅？ 小姐啊，今日咧系墟期啊，好多人攞嘢出嚟卖噶。 嗰边咁多人嘅，不如我哋过去睇下咯。 小姐啊，好晏啊，我哋要走噶啦，免得老爷知道，我又要挨闹啦。 得啦，万事有我，我哋过去睇下。 系嘅。小姐，小姐， 咩事啊？ 原来咧系有人摆摊啊，喺度卖纸扎花灯，仲有好多好趣致嘅玩偶，你过嚟睇下。 都好。咦，花灯上无论系画上梅、兰、菊、竹，画工细致细腻。 小善，我唔识欣赏啊，不过咧，小善觉得真系好靓啊。小姐啊，你睇下嗰条桥啊，真系好靓啊！啊，系啦，小姐啊，何以会扎一条桥呢？ 傻丫头，条桥系扎嚟俾苦主丧葬之用嘅，目的系烧俾传下嘅先人嘅。 哎呀，猜猜猜猜猜，真系大吉利是啦！哎呀，小姐啊，时候唔早噶啦，唔系太爷回府。老爷真系会怪罪于我啦。 好啦好啦，咁走啦。哎，咪住。 咩事啊，小姐？ 你睇下嗰对金童玉女。 哎呀，小姐啊，奴婢唔敢睇啦，怕又系烧俾仙人嘅物品，我怕怕。 你睇下玉女个样系咪好靓啊？ 嗯，睇过睇过。哇，真系好靓啊，小姐。 你帮我过去问下几多钱啦、啊。 小姐啊，你是不是想买啊？ 诶，小姐，是不是有兴趣买翻啲嘢翻去做摆设啊？ 咦，听你的口音唔似系本地人、啊。 我系江西人士，因为近年干旱，农作物失收，粮尽援绝，逼不得已沿江北上买下手工扎作，赚翻啲盘村咁啫。 嗯，我都有听闻，江西近几年都是旱灾，民、不聊生。咁当地嘅怨妇只要开仓赈灾，咁咪可以解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呢位小姐果然有菩萨心肠，可惜当地嘅狗官只会趁火打劫，肥上收下。佢点会好似小姐咁关心民间嘅疾苦呢？ 咁你又唔使太忧心嘅，相信好日子好快就会重临。我想问呢一对金童玉女卖几多钱、我想买落嚟。 多谢小姐厚爱。不过呢对金童玉女今早已经隔离村有户人家订咗，佢一阵间就会嚟攞。听闻好似用嚟办丧事嘅，真系好抱歉。不如咁啊，小姐，你睇下有冇其他嘢啱，我不如送俾你攞翻去玩啦，好唔好？ 嗯，咁又唔可以占人便宜嘅。好，等我睇下先。 随便睇，随便睇。 小姐啊，小姐，夜啦。不如 好啦好啦，咁我哋先行告退，听日再嚟过。 好好好，我哋有缘再见。 小姐，小姐， 吓咩事啊？ 小姐，你若有所思，谂到入晒神咁，莫非你挂住嗰对金童玉女，亦或系 多事啦你？ 初春时节，依然咁快天黑，睇嚟都冇人出嚟趁墟噶咯，收档罢啦。唉，今日赚得嗰几文钱，买啲咩可以充饥呢？啊，老伯，请问你个馒头点卖啊？哦哦，唔该唔该，唔使唔使唔使，咁贵都系唔好啦。啊，前面咁多人，咩事呢？等我过去睇下先。啊，兄台，请问咩事啊？咁多人围住呢度后院嘅，吓、啊、真噶？哦，呢家老爷今夕庆祝60大寿，有食物派，好啊好啊，等我都排队先， 唔好意思，唔好阻住，唔好逼住我，唔好逼住。车哥，车哥，车哥，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哇！啲富人真系浪费咁多饭菜，热腾腾就话唔要啦，攞去喂狗。哎呀，咁不如俾我食啦。哇，真系好味好味，夫人嘅食物真系零舍，真系好味道嘅。 咦，你咪系刚才喺榕树头卖杂作嘅匠人，何以喺度呢？ 实不相瞒，我由江西被旱灾避到嚟浙江，谂住投靠远房亲戚。唉，点知亲戚因病身故，我个盘村又用尽啦，迫于无奈，唯有卖杂作为生。今日穷途末路，乞求两餐，都只系为苟且偷生，可以翻乡下侍奉年迈嘅娘亲，自己冇用，怨得边个呢？ 咁你又唔使气馁嘅，相信而一定好快会得到上天嘅眷顾。 望就咁望，多谢晒你。 啊，系啦，我家小姐刚才喺呢个摊档见到一对金童玉女嘅扎作，外形独特，栩栩如生，我知道佢嘅心意。佢啫，真系好喜欢啊！你卖几多少钱啊？我代小姐揸个主意，帮你买落嚟啊！ 承蒙你家小姐抬举，凡正当行，先行谢果。但系头先我都讲咗啦，真系已经有人订咗啦，就系、是、隔篱村许元海订嘅。啊，如果你家小姐真系喜欢，不如咁啊，你俾两日时间我，我另外整嗰对花灯送俾你小姐，好唔好？ 嗯，要过两日啊，咁就太可惜啦。 咦？何出此言呢？ 嘉欣呢，听日小姐会跟大伯爷一家去到灵隐寺道参拜上香，祈求蔡家上下平安。 哦，原来你家小姐是姓蔡嘅。 哦，你真系有眼不识泰山啦！我家小姐乃系知府老爷嘅女儿，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失觉失觉，恕小人孤陋寡闻，如有冒犯错失，还望姑娘指点指点。 咁又难怪嘅，你都喺外地初嚟报道，好多嘢都唔识嘅。 啊，姑娘，请问你高姓大名点称呼啊？ 嗯，你叫我小善就得啦。 小善姑娘，你系我嚟到呢度第一个朋友，在下姓唐，唐文。诶，呢个花灯不如当见面礼，请少纳送俾你啊。 哇，好靓，好别致啊！如果小姐见到嘅话咧，一定会好喜欢啫。嗯，何不转赠小姐呢？你意下如何啊？ 小善姑娘，送赠花灯只系一点心意，如果你嫌弃唔中意，不如我只好。 哦，你唔好误会啊！我只系知道咧，小姐见到咧一定会好喜欢。仲有咧，我认为呢一啲咁精致嘅花灯，恐怕唔系太匹配，我都系唔想糟蹋你嘅扎作。 只要姑娘欢喜就好啦。第日有机会，我再为你家小姐扎作其他嘅嘢，咪当两全其美，好唔好？ 既然是这样的话，咁我收咗你盏花灯，每当明月高挂，我就点起佢，希望你见到啊，好唔好啊？ 好，一言为定。 棠梨花影白杨树，尽是生死离别处。冥冥重传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 小姐。 啊，小善，咩事啊？ 冇啊，我见小姐自从拜完神翻嚟，好似心事重重咁。莫非今次嘅旅途有阻滞？ 白娘帮我扣咗一支姻缘签， 系姻缘签啊？系咩？咁有冇话小姐几时可以揾到如意郎君同偕白首啊？ 好快就遇上，可惜。 可惜乜嘢啊？ 萧萧暮雨，人归去。 哎呀，小姐啊，恐怕咧要落大雨啦，我哋翻入嚟先啊！ 唉，惨啦惨啦！一场大雨将我扎作嗰啲花灯嘅材料整到烂晒。哎呀，老天爷，点解呢？ 小善啊！落咗几日雨之后，你觉唔觉得啲景色好似都靓啲？就好似俾雨水洗刷得一干二净。你睇下，连对岸山上嘅送别亭都见到啊！ 系啊，小姐，不如咁啊，等小善陪你去对岸散心，顺便上送别亭欣赏风景咯。 好主意，行啦。 小善，你睇下前面大机旁系咪有人倒下？你过去睇下。 系，小姐，小姐，小姐，倒下嘅人正系当日响市集卖纸品杂作嘅匠工匠啊！ 咁快啲揾人去救醒佢啦！ 系，小姐。 呢度 啊，你醒啦，你冇事吗？ 你系啱啱， 你认错人啦。 唉，鬼整咩？一早洗街，睇住嚟肥下水啊！唉，头先我系咪发梦啊？啱啱系边个嚟嘅？好似好熟。唉，人老我咩都唔记得。一条金童玉女嘅公仔，琴晚戏棚台口摆嗰对，点解会摆咗喺度嘅？我系咪真系发梦咧？啱啱到底系边个嚟？ 心。